前谁也不能免，都为了谁。我只是心疼你苦中的双眼，多可怜。如果情决裂，你伤心一绝，他没感觉，他早已空了心，对你的深情都看不见。掬一瓢深蓝色枯骨的湖水，化成一滴蓝色的眼泪，滴落在你眉间，能解开情结，还会让你心如止水。你不再对他痴恋，哭笑整个夜，魂萦梦牵。深蓝色的眼泪也让你失去爱的感觉。我已经好几天谁也不能眠，都为了谁。我只是心疼你苦中的双眼，多可怜。如果情意决裂，你伤心一绝，他没感觉，他早已空了心，对你的深情都看不见。掬一瓢深蓝色枯骨的湖水，化成一滴蓝色的眼泪，滴落在你眉间，能解开情结，还会让你心。你不再对他痴恋，哭笑整个夜，魂萦梦牵。深蓝色的眼泪也让你失去爱的感觉。掬一瓢深蓝色枯骨的湖水，苦笑整个夜，魂萦梦牵。深蓝色的眼泪也让你失去爱的感觉。